个时候窗外有风，我就有了飞的理由。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，你懂了，所以我自由。你不懂，所以我坠落。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云，我就有了思念借口。爱引动我飞行中的双翅，你回应我靠近天堂，你沉默，我成了金光。翅膀的命运是迎风，我的爱，当你把爱转向的时候，我只身飞向孤寂的宇宙。眷恋的命运是寂寞，我的爱，当你人间有倦的时候，我会在天涯与你相逢。

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大雨下了一整天，想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就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大雨下了一整天， 休息一下，不需要那么的密集，可以每秒钟都连在一起。你问我爱不爱，这个不是个问题。早就说过希望空间早点继续，我们真的不希望离去，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。别哭，这个只是个短短的不见，别搞得那么复杂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？ 初四三阳开泰，灶王爷要查户口，恭迎灶神回民间。 福彩三 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，三 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三 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大吉大利，